董事长玉恒，祝大家都能在一个无毒无味的家居环境中健康快乐的生活，永葆青春芳华。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楚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将在节目中来分享一些有关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在节目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的。您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发微信给我们了。那今天我们节目中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董老师，我们来看各位问题哈，提出的问题哈。有一位女孩问哈，说我想问一下，刚刚开始谈恋爱没有多久，但是呢我就有一个念头，我这念头啊，就是我特别想试探一下我这个男朋友的家底儿。我就想问你们哈，这个怎么样可以巧妙试探，而且试探家底儿是不是如果对方看出来的话，对方会对我有一点看法呢？所以我又不希望对方能够看出来。当然我觉得要不试探家底儿，不知道他家里边，比如说他父母啊，他的家庭条件啊，他家里边的家底儿到底如何啊，那交往起来我心里边一直会有一些疙疙瘩瘩。因为啊，我还是希望找一个我认为在我的规则中家底儿还可以的人，不是那种大富大贵哈，但是至少我不想我在以后的生活中受苦。我有一个闺蜜和一个男生爱得要死要活的，当时呢那个男生是在上海工作，自己的工资收入还可以，而且出去吃吃喝喝的好像也不是很心疼钱。我的闺蜜呢也就想当然的认为她的家底儿、她的条件都还算是不错的。没想到嫁给他之后吧，他们家是一个无底洞，他们家欠了好多的外债，然后呢他们俩要一起替他的父母还好多的债，而且他们家还有一些特别烂的亲戚。这件事儿我都害怕了，我闺蜜啊天天跟我诉苦，所以呢我可不希望找到这样的男朋友哈。我希望他的家世干干净净，至少呢他父母自己还有一些收入和积蓄，就算我不惦记人家的，人家也别给我添乱，对吗？就这样的一些话哈，就是尤其是刚开始谈恋爱怎么聊才能聊得好啊，怎么样能通过一些巧妙的途径知道他和他们家的家底儿啊。 这咱们中国文化讲究隐而不宣哈，这些话确实是，如果在恋爱初期阶段，不好问，问完伤感情啊。我觉得，了解家底儿呢，其实可能每个人心里都这么想， 对， 都会想看看对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里边可能就涉及到两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和方法，可以试着去用一用吧，因为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说。什么话术可以把这东西套出来，你套出来还有个真假呢，是吧？但是有两点我觉得做起来是比较靠谱的。第一点呢，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如果你有很在意的东西，但从对方那儿又得不到相关信息，那你可以告诉自己放慢恋爱的节奏， 不要那么着急的投入进去。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挺简单的，就是给自己一个暗示就可以。大概的意思就是啊、哦，我跟他还处在互相考察的阶段。 嗯， 啊，你只要反复这么提醒自己，你就不太容易一下子就掉进这个爱河，不能自拔出不来啊。这是一个在过程上的一个自我暗示，可以帮着你不那么着急的去掉入某个爱情陷阱，对吧？那个进去之后，即使你发现了，可能也不好再往外走了嘛，对吧？这是其一。其二呢，有些问题可以通过你跟他平常的观察当中来有所发现。这个倒没有什么话术可以套，谁都不傻，你再高明的话术其实对方也能听出来。 对 啊、只是说这个化了一层妆，给对方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那么一个面具或台阶，不至于翻脸啊、但是也能听出来。那么我在这儿想建议他，关键的是看什么呢？最关键的还是要看潜力，除了看现在的能力之外还要看潜力。 嗯， 因为现在的能力真的不能代表多久多久之后还是个什么样子的，但是能力至少可以给你一些期望跟保障，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两个人互动关键还是看他的对情感上的责任感啊、还有就是这种亲密能力也很关键的，主要是这两个我觉得就可以了。第一再重复一下给他啊，第一个就是暗示一下自己啊、还在考察阶段， 对， 不着急往里走，因为有些关键信息你还没摸清， 对， 啊，这是 别一下子就栽进去了，这是谈恋爱的人最容易出现的， 没错， 就是一旦我们觉得不错，我终于恋爱了，然后一下子就被燃烧了恋爱的感觉， 就三步跨两步，反正就直接就进入这个， 恨不能明天我们俩私奔吧， 私奔， 明儿我们俩领证吧， 对，稍微理性一点，再一个呢，注意观察。 嗯， 那观察的角度呢，当然他们家现在有没有外债，是不是个大窟窿，也是很关键的一点。 对，因为她啊是觉得她的闺蜜可能也观察了。 对。 闺蜜可能是这样跟她说的。 嗯、 你看当时觉得她这个出来吃东西啊、 嗯、 啊花钱啊好像也没有那么小气啊，她自己赚钱赚的也蛮多的哈、啊、好像平时看她自己衣着打扮可能也还行啊， 都 没有觉得她有那么大的负担嘛，家庭负担。 对。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观察因为和对方还不够了解，所以你的那个观察可能也是会有一些误会的。 没错没错。还有一个就是、嗯、当你过度集中于去观察某一项的时候， 嗯， 就容易出问题。 嗯嗯。 你比如说我跟这个人交往，我就特在意某一个东西， 嗯 啊，这个也容易你观察不清楚。 对。 因为你过度在意基本等于自我催眠。 啊、 嗯、啊，如果对方在你过度在意的这个方面，因为对方能感觉到，其实这个恋爱过程当中两个人挺有意思的。 嗯， 你比如说你特别在意的那个东西，你虽然不说，对方也有感知。那么在恋爱的初期啊，就是高密度期啊，激情期啊，然后他会发展出一些行为来迎合你那种排第一的那个需求，所以这时候你不容易看清。 嗯 啊，所以你要往后走一走，让这个激情褪去之后，你理性慢慢出来之后，你也不会就遵循那个唯一标准了， 嗯， 你的观察可能更是多角度的， 嗯， 这时候慢慢很多东西就出来了， 嗯， 其实我们说的这些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多增加一点互相了解的时间，啊，一切也就能够差不多了。 对，多给自己一点时间，慢一点来，这不才刚刚开始谈恋爱吗？ 对对对， 是吧？ 对， 多有一点时间，慢慢的你就知道他的家是什么样的人了。 对， 当然这个恋爱期。董老师是不是也赞同，其实有机会的话早一点到对方家里去看看，去了解一下，不是说到对方家里去看看说他见过我父母了，我见过他父母了，就跟定下来似的。 对对对， 不是这样，哪怕你就是作为一个交往的朋友到对方家里去坐一坐看一看，和对方的父母聊聊天说说话，感觉一下对方的家庭的感受，家里边的氛围，那父母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嗯， 那么这些其实都挺重要的，毕竟你将来真的要嫁给他的话，你是要走入他的家庭的。 没错没错没错，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有机会，我们有时候往往就会脑子里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就是见了父母就等于是 定亲了， 定亲了 跟定了似的。 对对对，其实也没有必要完全是如此的， 没有必要， 他只是个了解的过程。 对， 嗯， 好，谢谢董老师。一位女孩子问到我们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你们一下，上个星期和我的男朋友当时话赶话吵起来了， 嗯， 吵架的时候呢我生气了，我就抬手给了他一巴掌，我那一巴掌确实是有点重了，打疼他了，结果呢他反过来就给了我一巴掌， 我就想问你们，是我先动的手，是我先打的他，但是我告诉你们，我没有家暴情节，我就是当时气急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那样抬手给了他一巴掌。那么他给我这一巴掌，他算有家暴情节吗？我现在担心的是这个，因为我知道我能控制住我自己，我将来不会家暴的，我不会随便去打人的，可是他怎么就可以打我呢？那我害怕，这个能不能说明他就是家暴呢？ 不能，他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内心里边有一条情绪红线，就跟那个警戒线一样，当然这个线每个人的高度不一样，一旦过了那条红线呢，其实所谓的情绪管理的各种方法方案，包括你去管理对方，如果对方的情绪过红线，你去管理对方基本都是失效的，也就是说那时候就处在高度情绪的状态，那所做出的任何的反应基本上都是非理性的，处在一种应激状态，那么应激状态基本上也就两种反应，一种是逃跑反应，一种是攻击反应，你像他们两个是话赶话，话赶话，就没有喘息的机会。说白了，你有时候呼吸上没有喘息的机会，你脑子也就没有思考的机会。这两个是基本连在一起的。 嗯， 你看我们静下来呼吸匀称的时候，思考力就提升。你俩这话赶话，话赶话，赶到一定程度，你一急给他一巴掌，他还没来得及反应，我估计就给了你一巴掌。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算家暴。不能算家暴。两个人以后注意点就 OK， 但是不能说你俩就发生这样弄急了，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的也不太好。就是其实两个人相处，不管是夫妻也好，谈恋爱的时候也好，包括朋友也是，你一定要慢慢感知对方或自己内心的那条情绪红线。一旦过线真的是什么办法都没有。只有爆发了。只要你不过线，所有的你平常学的什么情绪管理的方法呀，这些都能用得上。 即便不是家暴的话，那么这种动手打自己身边这个本来很相爱的这个人，那也是好让人觉得难堪和伤心的。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咖啡店里面，那一天还这个不算特别的安静，因为咖啡店里面有背景音乐，然后是一个下午，大家可能坐在那儿喝咖啡聊天说话的，就是不是那种很安静的咖啡厅哈，但是突然之间就是小两口吵起来了，就跟他们的情况一样，是女生先动手了，啪，大概就这个拿什么东西啊，好像是桌子上有一个杂志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好像是那个咖啡店的一个很小的一个菜牌哈，就打到男生的头上了，然后男生抬手啪就给了女生一巴掌，就是瞬间哈，周围全部都安静了。那个巴掌打在肉上面的那个声音啊，所有的人听了，我觉得至少我会觉得那个心痛，就是那种感觉其实是很难听的声音， 对， 巴掌打在肉上， 对， 是不是？ 对。 你再看看那两个人，你就想一想，那两个人都会很伤心，都会很难过。 对， 即便就是这种像董老师说的，这是碰触了情绪红线，激情之下大家犯的错哈，激情暴力。但是如果这么一来二去的，是挺难受的事情哈。 是挺难受的。我们对男生说几句吧。男生尽量是不要动手打的，这个太太或者女朋友给你一下就给你一下吧，你尽量不要动手，因为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比如说女生打男生几下，其实对男生也没什么大影响。不管是心理还是生理上。但是反过来，要是男生打女生，生理上倒好说，但心理上的影响是很大的。 对。 会对这段关系产生恐惧。而且会把这种恋情当中女性她会有一个自尊感，这个挺关键的。 对， 就是好多这个恋人之间就是因为碰触了，特别是女性的自尊，就是不被宠了，不被捧了，那自尊不就受影响了吗？ 对， 而导致这段关系的质量降低。那么这种暴力行为呢，其实是迅速的，这个高强度的降低了这个女性自尊的。这样一下就不平等了，这种关系就失去意义了。所以男生尽量的还是能忍当忍。 对。 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情形，一般是这样的，一般是突发性的男生能忍住。就是突然打一下，一般男生能忍住，因为他会被打懵。那他能控制住。但是就怕这种话赶话，话赶话，话赶话，把情绪给激起来。 对。 打一下。好多男生忍不住。就会也回一下手。 对对，还是能忍住就忍住。当然呢，这儿也要告诉女孩子们，大家别这样挑事儿，就是别这个让事情啊一步一步的升级。有些女孩子真的会拱火， 对对 对, 对， 对 吧？ 对 啊， 对这个话上要学会让人。 对对对、啊，实在看到这个两个人都生气的不行了，大家都彼此先，哪怕你站起来离席走开， 嗯、对。 是吧？ 不老用这方法吗？ 对， 对吧？聊着聊着不高兴，走了。 那都比动手打要好一点。 对， 好，谢谢董老师。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再看有一位女生的问题哈，女生说，我现在已经工作了，读书这些年都是父母把老家的房子卖了供我读书的，我父母呢没有什么文化，而且呢我妈妈这一辈子也没有什么工作，我父亲呢以前就是个农民，后来呢也是出去做装修给别人打工，辛辛苦苦挣的钱，现在身体不好了，有一条腿基本上不能动，所以也不能够再出去装修了。父母现在呢岁数也大了，而且父母又没有什么养老的保险制度，所以家里边的这个房子呢，新房子卖掉了，老的房子呢是很残旧的。那么我现在工作了之后，我觉得我的第一任务就是要供养我父母，这也是我一直想好的。我们家没有儿子，被我父亲说了很多年，不知道这个姑娘有用没用。其实呢，我是有用的，毕竟我父母只有我这样一个孩子，那么我努力的学习，努力的从过去的生活环境中挣脱出来，现在也有了一份不错的收入，目的就是为了让我父母能够在年老的时候依靠我。我现在没有办法回到家乡，我在一线城市，但是回到家乡我是挣不了这么多钱的，那么我想好了，我就是每个月给我父母多给一些钱，另外呢积极的积蓄，然后呢把一些钱可以拿给我父母，把房子再好好的修建一下，这也就是农村老人的心愿了。现在交往了一个男朋友，我跟他说了我这样的情况，男朋友的家庭条件比我父母要好，男朋友的父母都是可以享受退休政策的，也就是他们是有养老金的。那么男朋友的收入呢倒没有我高，我自己的收入高过于他，我的学历也比他好，说实话方方面面的条件除了家庭之外，我自己知道我的条件比他要好。之所以要找他呢，是希望他能够理解，也能够支持我要给我的父母养老。可是没想到我们的问题就出在这儿了，我把我家里的情况很坦诚的都告诉了他，我们现在交往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对他说我以后每个月是要给我父母养老的，但是养老并不会影响我现在的生活，因为我拼命的工作也有了比较好的工作，收入也比较高，我相信即便把我的收入给我父母三分之一，那么我的三分之二也是够应对大城市当中我们的生活，况且他也有收入啊。可是他听了以后他不愿意，他说要给我父母就要给他父母，对两边的父母都要公平，他说我可以养家，但是那么他也要同样去做。可是我觉得他父母并不需要这笔钱，他父母在城市里也有自己的房子，并不像我父母住的那个房子已经是很残破了，所以我觉得和他在这一点上，他一定要和我争一个公平，显得比较冷漠，这就让我已经质疑我们之间的感情了。在没有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似乎都很好，他对我也很好，而且我能够感觉到他对我很认可，我才和他在一起的。我也在内心里一直觉得我比他有那么一点点优势，所以我才张嘴说要给我父母给钱，要给我父母养老的。可是没想到一说出这个，我们的感觉一下子就变了。我想问一下，问题出在哪儿了？如果这段感情不行的话，下一段感情我还是会这样处理的，那我跟别人怎么说呢？是男生都不大愿意这样吗？ 这位朋友的这个经历啊，让他在这个方面具有一定的敏感性，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无论怎么着，你由于这个经历去对你的父母会更好，赞扬你的父母，这个说到哪儿都没有错。 对。 那么如果你再进入到你的感情关系当中，如果对方在这个方面有一些异议或者是其他的意见也正常，因为毕竟他不是你。如果对方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做这些事儿，那就会更好。如果不能做也正常，那么这个是可以沟通的。比如说这个男生说，那么同等对待，你赞扬你的父母，我也赞扬我的父母，我倒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就这个女孩子应该在自己的这个自尊心这块，就这块的自尊心上，自己要觉察一下。我为什么说这是个好事儿？因为这是一个平等，倒不是不懂事儿。这是平等的。你发现没有，她进入这个女孩子进入这段感情的时候，她内心里是要补齐一个落差的。什么落差呢？她总觉得她自己在这块，就她父母这块好像要低一点，然后对吧，她觉得要略低一点，然后她怕对方不接受。所以她在找男友的时候就找了一个比自己别的条件低一点的人、 哎、 低一点的。 对， 其实我想跟她讲，这不是个很好的逻辑。至少你不能去，你如果是这样拉平衡的话，那你就极易不平衡。你看他现在就出现这种不平衡了。但是这个不平衡是可以去沟通的。这个沟通的前提是，我认为第一个，这个女孩子要觉察到自己在这块自尊心上会比较敏感。 对。 啊，她会扩大一些东西。这是第一个觉察。第二个觉察，我反倒认为这个男孩子要求你给你父母多少也得给我父母多少，没有问题。这反倒是一种平等。你这个女孩子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心里要有一个概念，就是不要再觉得因为自己的这个家庭的问题觉得自己在这会儿可能是一个短板，或者是什么，不要这样。你只有自己接纳了这些自己把这些包含起来，能够盖得住，那么你才不会在婚姻里边去找那个平衡，在情感里边找那个平衡，也就会少出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么像他们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哈，那对方他说了，我要给我父母钱，我要给我父母养老。对方说，那你要给你父母的话，我也要给我父母啊。 可以。 这样才公平啊。 对。 怎么办呢？ 我觉得可以啊。可以。只要不是拿你的钱给他父母就可以。只要是你们共同打理的钱。 那这个女孩子为什么在这点上不能接受呢？ 她觉得是这样的，她觉得是他们家需要特殊照顾。而你们家父母都有什么退休养老保险。都有，不需要这个，它是按需来的。但是在婚姻当中，如果你现在进到婚姻关系里边，它是个平等的。而且这女孩子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心理，就是在她择偶的时候，她有意的选择了一个，有意无意的吧，潜意识里的行为吧。选择了一个除了家庭这块其他条件都不如自己的。他是有期望的。 所以就是你其他方面都不如我，这一点上你就应该 谦让我。 对 啊，所以他是有这种心理的。其实如果退到他找男朋友之前哈，这种心理不可取。这种心理一进到情感里边一定会带来这个失衡。一定会带来这个失衡。但是现在他们两个在一起了，其他方面都挺好，那么我们就建议这个女孩子，第一个觉察到自己在这块的敏感。第二个可以没有问题，平等对待，一下把他拉平了之后，可能他接下来就会面临的另一个问题。 对， 就是他跟这个男孩之间的情感问题。因为一旦这个女孩子把内心这块填平，不再觉得这块是个短板的时候，那么她的情感需求就不一样。不一样，在解决情感需求的问题总比这样两亏两欠，总为这个事儿去拧着要好。 对， 这个真的是拴她的一个心结。 好，希望她听到了董老师这番分析之后，能够慢慢的打开这个心结哈。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大家咨询的情感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我们节目同名的公众号，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密的思，私人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关注我们，大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了解到更多的和我们节目互动交流的这样一些渠道。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当然还可以通过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那稍后是我们下半时段今夜思语时，我们会继续回答大家的情感问题。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二十二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时 常常会自言自语，每天写日记。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播出，您有任何情感问题可以告诉我们，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交流，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一位男生说，我想问一下节目中的心理嘉宾，我的女朋友24岁，我们两个人啊已经订婚了。平时呢我是比较宠着她的，过去呢也是觉得她有很多地方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她是属于那种特别愿意让人宠着的比较任性一点的女孩子，其他的事情啊我都能容忍，但是慢慢的有一件事我不能容了，就是啊她特别特别喜欢某一位男明星，她喜欢到他的手机屏幕铃声，他平时发的朋友圈最多的都是关于这个男明星的，而且他老是夸人家长得帅啊，唱歌好听啊，演戏不错呀，等等这样这样。过去我总是觉得这是一个小孩子的玩闹，因为我从来没有追星的这种心情哈，所以呢我也不太能够明白，我过去就是觉得可能就是一时玩吧。但是慢慢的我就有点不高兴了，比如说朋友圈没有我，但是有那个男明星，那个男明星做什么了，喜欢吃什么，喜欢穿什么，说什么话了，受了什么委屈了，他全知道，他每天和他其他的那些共同追那个明星的那些网友们讨论的全是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不知道我的生日，但是他知道人家的生日，人家的生日他还到处让我陪着去给人家买一份礼物，然后给人家寄过去。还有就是比如说关于情感的一些节日啊，他会把自己 P 图和那个人拍一张合影，那我的位置在哪儿呢？原本想的是他还小，长大了就好了，其实呢他比我小4岁，但我总觉得我像他的大哥哥一样哈。可是这不已经过去好长一段时间了，我的容忍度现在越来越有限了。我觉得他非但没有对这个明星啊淡了下来，反而对这个明星越来越热情。他是不是指着人家什么时候来娶他呀？那我算怎么回事啊？天天在他身边照顾着他，将来还得娶他，然后他心里还没有我，天天他心里惦记着都是那个男的。老师您说我该怎么办啊？ 这个粉丝铁粉好像都这样，就是记着人家的生日喜好，然后还要跟踪人家的，从网上跟踪啊，跟踪人家的这个行迹啊，然后去到哪儿呢，好像就跟在一起一样，还这个更什么，还 P 照片，挺有意思的。这个反倒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他这个女孩子女朋友内心里边可能还有一块不太成熟的地方，需要成长的地方。一般这块是在青春期上初中的时候开始有追星嘛，需要一个明星榜样，需要他身上那些优秀的特质。当然这个特质一部分是做人的，还有一部分可能是跟恋爱爱情相关的特质，那么借此呢来满足那个理想自我的那个需求，那么他满足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也就 OK 了， 你看一般都是这样的，也没人特别关注他，特别管他，过一段时间就 OK 了。所以我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这个男孩子再容忍一段时间，但当然这个确实不是很舒服哈。 嗯， 你想他如果只是一般的喜欢还倒可以，这个喜欢有点深。 嗯 啊，这个还 P 图， 嗯 啊，是吧？这个喜欢有点深，而且他是一个粉丝团吧， 嗯， 应该是个粉丝团， 嗯 啊，所以我估计你还得再忍一段时间。 而且那些粉丝团里啊，就有那种女孩子喜欢明星的哈， 嗯、 男明星的、 嗯、 那些女孩子把明星要么就称为哥哥哈、 嗯， 要么就称为我老公， 对对对， 对都是这样的， 痴迷的不行， 对对对、嗯、啊，我老公如何如何都是这样的。你问你老公谁呀、啊？某某明星， 某某明星，对对对，我也遇见过，就是说出来就他们还挺特别动情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嗯、当时有点还有点不太理解， 嗯， 我偶尔一不小心说了一句那个人的坏话，真生气， 对 啊，我一看这是动了真感情了， 对， 所以这哥们呢，我觉得还得再等一等啊、 嗯， 你有时候越不干预，他可能过去的越快。 嗯 啊，你越去弄呢，还就真形成了一种类似于两个人争夺恋爱对象的这种感觉。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它挺让人牵涉精力的。为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喜欢一个现实的对象啊，倒也无妨。 嗯 啊，就怕你喜欢一个你看得见你摸不着的对象，因为你可以在里边充满想象，啊，这种感觉是让人很难走出来的。这是所以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在给他的女朋友一些时间，他内心的那块幼小的自己可能需要成长。 嗯， 关于他一开篇也说了，他女朋友是那种特喜欢被人宠啊，有点任性的那种女孩。 对， 对吧？那可能他内心有一部分可能还在青春期没长过来。 嗯， 那你就让他再长一长，给他点时间，这是其一。其二呢，你也要意识到，一个人暗恋上一个人，或者喜欢上一个根本不可能得到的人，这个有时候真的是很难打破的一种完美的关系。 嗯， 你看暗恋就是这样的，因为你得不到、 嗯、 所以你能想象各种好， 对 啊，那比现实的可能还得好。 那当然现实中大家还会有各种摩擦不愉快， 对， 他做的让你不满意的地方， 对， 但是想象当中那简直是你想怎么满意你可以怎么想象， 对，太完美了。 嗯， 所以第二步就是这个男孩子别成为助推剂。 嗯 啊，你这样一看他这样，你就开始就是不容忍他了， 对， 然后开始批评他了、 嗯、 教育他了、 嗯、 他就会觉得你看你就是没有人家那某某哥哥什么的那么好，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就跟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我们一般跟家长说跟青春期的孩子就叫在一起。 嗯， 在一起就是平行关系嘛，我喜欢你喜欢的东西，你喜欢那个男明星，我也喜欢那个男明星，我也天天看他的照片，读他的故事，你跟他一起去了解，因为你只有参与才可能影响， 对， 你只有参与才可能把他从那种自我幻想的世界里尽量的让他跟现实世界还有碰触，我单指在感情这块哈。 嗯， 那么碰出来碰出去，碰出来碰出去，他慢慢的就知道理想不现实，现实不理想，他可能就回来了。 嗯， 然后这是当然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有自觉性，就怕什么呢？我原来遇见过这种，就是当然年纪比他小，他24岁嘛。 对 啊，我遇见那个是16岁，就是真的是迷进去了。 嗯 啊，而且他们要追到某个城市一块儿给某人过生日。人家又不知道你在哪儿，反正好像哦，好像是参加什么生日会之类的， 对对对、 啊，就去， 嗯， 就逃学也去，就那种，那就不太好了， 嗯， 就迷进去了， 嗯， 所以至少你的这种参与啊，你的这种不排斥，你的这种接纳呢，会让这个女孩子有些叫我们叫自知力， 嗯嗯， 自觉察的能力，这样她一旦人有自觉察的能力，她就知道自己在干嘛。 嗯 啊，他慢慢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时候，慢慢一点点也就退回来了。当然，他这个没那么严重啊。其实啊，我们只是按照这个标准步骤这几步告诉他，基本是可以的。但这时候挺忌讳你去跟他去这个争啊、嚷啊、闹啊、吵、 嗯。他有什么好的呀？你就喜欢他啊、嗯？你天天惦记着都是他， 对 对吧？你我在哪儿啊？你给他买生日礼物，你怎么不给我买啊？哎，说了这种话，女孩子就会觉得你哪明白啊？你根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对 不 对？ 对 对对， 那还是我喜欢明星更好，他从来都不说我。 对，榜样呢，有时候特别是在这种恋爱关系层面的榜样，是一种比较安全的依恋对象。 嗯 啊，然后这个。从更深层的角度来讲呢，他之所以在这个男孩子面前毫无顾忌的展示和展现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对这个男孩子的信任。 嗯 啊，他只有觉得在跟这个男孩子的感情当中就得到了足够的 关注和安全感的时候，他才能把自己那个幼小的要成长的那一面，那那其实他自己可能过几年都觉得哎呀那挺傻的，那一面拿出来，哎，肆无忌惮的加引号的哈，肆无忌惮的展现出来。 嗯， 所以这个时候男孩子如果去打击他觉得安全之后展现出来的那个小我，那个小自己的话，他这个很受伤的，他可能会立马要么逃开你，因为那边的迷恋的力量很大，要么逃开你，要么关上。但是关上之后他再跟你处，你就会发现他会失去往昔的那些你觉得他特别值得被宠啊，特别可爱，他就会那些东西就没了。 嗯 啊，随之也关掉了。所以这个就关键在这个男孩子，你可千万别去打击他的这个什么。 嗯，这个追星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对，他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玩一段时间。 嗯嗯，总会过去吧。 对对对，一般都会， 一般都会的。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正在播出。 董老师，下面有一位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这个女孩子呢，今年28岁，她说我的男朋友，24岁多，不到25岁。过去呢，我对男朋友啊，一直都是比较宠着他。嗯，一来呢，他比较小；二来呢，他呢确实是那种任性的，还我们俩之间，我更像男生的角色。他更像别人恋人中女生的角色，他会撒娇，会耍赖，而且他知道他只要一撒娇，我呢就拿他没辙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也有3年的恋爱关系了。他比较贪玩，工作比较轻松，多一半时间业余的时间都是在玩游戏的，而我呢每天在努力的工作。他所有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都是我在打理的，甚至他自己连袜子都不会洗一双。嗯，我一直都觉得我们俩都很享受这种关系，就是我对他的这种管理以及他在我身边的这种依赖。其实我也知道这可能不是一份很健康的关系，但是我们都喜欢，所以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半年前他玩游戏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小女生，后来他说是那个小女生引诱了他，他当时贪玩和那个小女生就有过比较亲密的关系。再后来那个女孩子说自己怀孕了，然后就找他，当时就问他要了3万块钱，后来女孩子说自己把怀孕这件事情处理了。这件事情在那个女生要钱的时候，她瞒不住我了，她就告诉我了。钱呢，还是从我这儿拿走了2万多，因为她身上只有几千块钱。她在跟我说的时候，她一直在掉眼泪，也在说她错了，也在说她再也不会这样做了，希望我能够原谅她。另外呢，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也指出说，我对她有的时候管得太严了，她呢觉得自己有压力，所以那样做也是想放松一下等等。这件事情我们处理完了，表面上看上去又回到了以前那个状态，可是我心里会有很多的不安，我已经不知道该跟他怎么相处了。过去我总是觉得喜欢他的任性，喜欢他有的时候很依赖我的样子，可是现在我通通在害怕。虽然表面上看上去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可是我觉得内心有很大的不同。可是看他呢，又回到了没心没肺的状态，依然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还是那么的依赖我。我想请心理专家帮我来解读一下我和他之间的关系。 嗯，我们先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哈，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就是只要你愿意，他愿意，你们无论什么关系模式都可以在一起。但是你不能否定的是，一个关系一旦在一起就相当于诞生，它是个新的，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讲它是个新的，那么诞生就要成长，成长就要发生变化。 嗯， 那么这个时候就考验的是两个人能不能接受和处理发生的那些变化， 那么这些变化有欣喜的，也有让你痛苦不堪的。 嗯 啊，那么所以处理变化、接受变化、处理变化的能力，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关系的经营能力。那么这个反过来讲呢，它又依赖于个人的成熟程度，所以这就引出了狭义的概念。什么叫爱情或者感情？就是两个成熟的个体之间发生的一种带有高级色彩的浪漫情感，这标准定义哈，对情感的。所以如果在进到这个阶段来讲呢，明显他们两个有点像母子， 嗯， 不太像是两个成熟的平等的都富有责任感的人在一起谈恋爱。那么你知道，如果你一旦进入这种母子模式的关系，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哈，有可能是因为你有这种释放母爱的需要，就跟现在大家都玩那个挖那个游戏， 嗯， 那不就是母爱释放吗？让你惦记牵念，就像放走的孩子一样 哦 啊。然后这个男孩呢，又是比如说是母爱缺失，或者是被溺爱的一种母爱的延续，这个都有可能。我觉得这个原因不关键，关键在于你知道，如果你把恋爱关系处成这种母子的关系，它意味着一定要走向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事情，看你怎么处理，就是分离。 嗯 啊，因为天下只有一种关系是指向分离的，就是亲子关系嘛。 嗯， 父母对孩子的关系是指向分离的。哎，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你如果是处成这种母女关系的话，那么他会管母子关系的话，他会感觉被管束。 嗯， 他要成长。 对 啊，但他犯错误的时候，他又可以觉得自己可以不负责任。 对， 他就像个小孩。 对， 所以你没法培养对方的责任感，你也很难培养对方在感情当中的付出。而一旦他要成长， 嗯， 你们的关系可能就受到挑战，因为成长意味着我不再是扮演那个孩子的角色了， 嗯， 我要扮演成人的角色了，我要脱离了，那这时候你受得了受不了， 嗯 啊，我觉得这个倒是他要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再往后退一步讲，以他们这个关系现实来讲的话，那么你现在你们是以这种类似于这个母子关系的模式开始的，对吧？ 对对， 可以，没有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要想两边一块变，怎么变呢？就是一个是往前变，一个是往后变。如果你在脑子里想一幅图像的话， 嗯， 男孩往前变成长，女孩往后变， 嗯， 退化，从母亲退化到女儿，那个男孩从儿子退往前走到男人， 嗯， 那这样你们的关系就会有交叉点了， 对， 啊，所以都得变。你如果一个变一个不变，就会出问题。而这个他们的关系现实往往是男孩要变。 嗯， 因为他被框定的角色是一个孩子的角色， 嗯， 他就一定要成长，他一成长肯定要通过犯错误啊、吵架呀、各种事情来试图表达他的独立性，来试图跟你这段关系做分离。所以如果你们不这么变的话，两个人的关系还会出问题。 嗯啊，嗯，所以现在这样一个模式， 嗯， 表面上看上去和过去没有任何变化的一个模式，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可能也持续不了太久了，因为这个女生内心已经和过去不同了。 对对对对对，这男生也的，其实男生的变化比女生大。 哦，是吗？ 女生可能还挺享受这个， 你依赖我，撒娇 ，哎，这种感觉的。 嗯， 但是你别忘，这男生他扮演孩子的角色是要成长的。 嗯， 他不可能永远扮演一个孩子的角色。 嗯， 他一成长，你那个角色就站不住了， 嗯， 你也得变， 嗯， 你慢慢得变成尊重他、接受他，可能还要帮他培养责任啊，感情当中的，哎，这样你们两个才 OK 吗？ 嗯， 啊，是这样的，是这样来走的。嗯， 好，谢谢董老师。 嗯， 下面的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啊，这是一位女孩子哈，她说：“我和男朋友相恋了5年了，我们都快结婚了，男朋友突然对我提出了分手。我想跟你们说的是，最后这一个月，其实起源呢是一次吵架。吵完架之后，阴差阳错吧，我们本来是住在一起的，结果呢，我们两个人那几天谁都没有和谁说话。后来，嗯，我是想和好的，其实我已经不生气了，但是每一次都没有一个和好的时机。还有就是我感觉他对我的那个情绪还没有过去，似乎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拒绝感。我呢在卧室睡，他呢已经是在客厅睡了。那么想去找他和他说话，或者想在他身边待一会儿的时候，看到他的脸色，看到他的情绪，我就没有办法 再去和他服软呢？我想事情也没有那么严重，马上大家都要休假了，我本来指着休假之后呢，两个人还能高高兴兴的在一起，后来又因为一件小事情，他突然对我很冷地说，你就作吧，反正我也不太想和你好了。他说这句话，我当然一时就特别的气愤，我就开始哭，哭他也不哄我，那么我生气之下就把厨房里的一些东西砸在了地上，其实就是为了让自己出一口气，就是太生气了。没想到在这之后呢，他出乎意料的冷静，他把厨房打扫干净了，然后对我说，我就是不想和你在一起了，我已经想好了，你今天的行为更让我觉得不想和你在一起了。然后他穿好衣服就走了，他的东西也没有拿，把我一个人晾在了屋子里。再后来一周的时间，我找他，我对他说，你到底要怎样？他说，我都跟你说了，我要和你分手了。我想跟你们说的是一丁点小事儿，而且我没有打算和他要分手，我也没有提分手，他为什么一下子就会想到分手呢？我应该判断出他没有其他的人，也不会有其他的和别人发生的感情，我们都要结婚了，很多事情都已经确定了，难道仅仅就因为吵了一次架，发了一次脾气，就出现了这个情况吗？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件事情，能问问你们，你们能理解吗？ 嗯，他确实只说了他们整个事件后边的一小段哈， 后面这一个月， 这一个月，所以我们跟他有同感，我们有时也不太理解，因为我们知道的信息量太少了，可能之前有什么事情发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积攒到现在，由于一件事情引发，这个似乎更合乎逻辑。但是是什么事情积攒了这么久，又有什么事情引发的，我们还真不太清楚。也有可能就是有些人啊，他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恐婚，就是临近结婚要走进关系确立的时候，他会有压力。这个压力呢，也会让他用各种方式释放出来，表现出来。这时候如果我们解读不正确的话，那就会觉得对方在关键时刻怎么掉链子闹事儿啊，就各种吵，甚至会引发到爱不爱我，原来一直如何，现在又如何这种阶段。但是从他的描述里边，我们能听到的信息里边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可以给到他，就是他们两个处理矛盾的方式是需要学习的。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男女之间是有根本不同的，在发生这种冲突或者情绪的这种大吵大闹也好，或者是这种有点偏冷的这种冷暴力的时候也好，其实男女处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一般情况下，女的呢有情绪或者有冲突的时候，是期望通过被安抚、被关照啊，再回到亲密关系里边来一抱一哄就好了。 嗯， 但男的不是，男的要有情绪，内心里有闷气出不来的时候，他希望一个人静一静。 对 啊，正好在这个时候呢，女的非要过来抱一抱， 嗯， 男的呢又想静一静，结果这个两个需求就不能对在一起， 对， 反而是相冲的， 对， 啊，就越弄越厉害，越吵越不可开交， 是的， 啊，到最后就不吵了，反而是吵好。你看到最后，这个女孩子就希望能跟这个男生发生点交叉，啊，你说怎么回事？咱得沟通啊。 男孩子变得很冷静了， 很冷静了。 嗯， 甚至你摔碗，摔你摔吧，你摔完碗，我老老实实的，我扫干净，我弄好了，走了。 嗯， 啊，对吧？反正我就是把，好像是把自己扎了个口。 嗯， 你也别进来，我也不想出去。 嗯， 就类似于进入到刚才我们说那种冷战的级别了。 对， 啊，你怎么问我也是很淡然的跟你说一句话。啊，我不是说了吗？要跟你分手。 嗯， 啊，就这种，就这种感觉，似乎你那像火山，那我这儿很平静的那种， 嗯， 那种感觉。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从短短的后边，他就给我们讲的这一个月的事情来讲，是处理方式的问题。啊，当然，整体来讲可能有其他原因，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希望他才先从处理方式入手。啊，反过来你们再去自己找原因，怎么叫从处理方式入手呢？比如说男孩子他有的时候真的是想静一静，这时候女孩子受不了，受不了之后就老追问那个解释， 嗯，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知道你越追啊，男孩子他越不给你解释， 嗯， 因为他很清晰你要的真的不是解释，因为我一旦开口跟你解释，后边指不定又引发一堆什么样子的，反正是什么各种事就来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女孩子不妨让男孩子静一段时间， 对 啊，说你可以静一静，但是我希望你静完之后，我们能好好的谈一谈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有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当发生就类似于他们这种情况的时候，需要有一段时间的空白期，要不然两个人都过不了那个劲儿。空白期之后，需要有一次带着理性的，内在又引着感性的那种谈话。好好谈一谈，你一定要理性。这个时候要紧要注意的是，女孩子在如果这个男孩子跟你谈的话，女孩子一定要在谈话的过程当中控制好节奏，因为遇见过太多，这到这步都挺好。谈吧，完一 谈着谈着就炸了， 哎呦就炸了，就是没几句话就先是抱怨，再是指责，后来是一系列的情绪发泄，最后男孩子说：“你看，你不 还是这样啊？ 还是这样吗？”女孩子也说：“你不也还是这样吗？你不还是不理我吗？”哎，所以要冷静下来，注意节奏，注意节奏。我们有时候会用个方法，就是一人五分钟。然后只能说自己的感受，你还别指责对方。如果一旦听到指责对方的这种语句啊信息，我们就会打断。往往就这样下去40来分钟之后就不一样了。 大家都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了，我们也都听到了对方的感受。 其实就这么简单点事儿，但是好像谁都不给谁机会说对方的感受。就是互相不感受了，你看他俩不就是这样？ 给我们发来问题的这个女孩子，如果听到了董老师的这些分析，还来得及，知道怎么样恢复一下理智，然后怎么样把你自己的感受能够找机会和他再说出来。不然，两个人相恋了5年，我们也觉得在这个时候有点可惜哈。好，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董如风老师和大家分享交流情感问题。如果您关注了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也给我们发送了情感问题，您可以在近期收听我们的节目。 只知道我们活在一个世界，脱下你拘谨的高跟鞋，我们可能会多一些了解。你明白我在想什么， 想什么， 却误解我。了解好寂寞，梦想都沉默，难怪我们会阴差阳错。爱该要怎么说，不懂得表达好寂寞，梦做得太少，可没有说的话太多太多。你知道为你所做一切，却不懂怎么样说多谢，在眼神之间找到妥协，却因为语言让两个人误解。你明白我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